首都文明办倡导节俭过大年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本市受弱气压场的控制，今天天空云量较多，大部分时间以阴天为主，扩散条件较差。本市仍然处于空气中污染黄色预警当中，外出要注意健康防护。预计傍晚前后到夜间，受冷空气的影响，北风将逐渐增大到4级左右，能见度会好转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阴转晴，南转北风2级转3、4级，最高气温9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今天夜间晴，偏北风4级左右，阵风7级转2级，最低气温-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秀啊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， 这是一场我无声的战争。 我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金朝皇帝的圣旨让在三峰山坚持抵抗蒙古的完颜哈达头痛不已，只好找来参军完颜陈和尚共同商议，希望能找出一个两全其美的策略来。可是完颜哈达也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，自己除了回与不回，并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可行。陈和尚叹了口气道：唉，我和蒙古军打交道多年，在别人看来他们只知勇不善谋，其实全错了。蒙古军队最善用谋，我被他们抓住了以后，仔细观察才得知他们有口耳相传密不示人的兵法。那兵法中中原孙子兵法、魏辽子等等的兵法全有，要不然怎么就打哪胜哪呢？完颜哈达摇头叹息道：是啊，我也跟他们打了这些年仗，败多胜少。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我们大金国国运昌盛之时，他们还是个部落，互相残杀，永无宁日。不料短短几十年，威震四方，一个野蛮部落怎么就兴起得这么快？打仗靠智，其次才是靠勇。大仗靠智，小仗靠勇。现在看来，蒙古人是深得其法呀。以强国威势蔑视天下，又以一个个战役占领各国，永不满足。这相比之下，我们眼光太浅，可以说是小打小闹啊。是啊，元帅，我从他们那儿逃出来之后，拉起了忠孝军专门和他们作对。他们最怪的就是战无定法，今天这样打，明天那样打，一仗一个花样，弄得你不知所措。您看，他们在三峰山的主力军牵制了我们30万人马，却派出3万人马绕到皇城根下， 只以3万人马赶到百年圣朝的都城去骚扰，只有蒙古军队能做得出来，换别人谁有这个胆量？哎，不说他们了，一说他们我就头疼，还是商量一下皇上的这道圣旨吧。这是回军还是不回呀？不回，那可是圣旨。崔立本来在皇上面前敬我谗言，我拥兵自重，我不回师又罪加一等，抗旨不遵，这可是死罪呀。元帅，你应该听过，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啊。嗨呀，别再说那个陈词滥调了。抗命以后，你打了胜仗可以，那败了，这不是罪上加罪吗？元帅，这是明摆着的，我们一撤，等于引狼入室。要不这样吧，大元帅，我领一支人马回师秦王。皇上的圣旨是让我这个大元帅回师，你一个小参军回师，这不明显着敷衍吗？而且眼下我们以30万对峙还勉强，再分出一部分兵力就顶不住了，这样两下里外都不能齐全。还有，你有所不知，他们的窝阔台大汗已率中路军强渡黄河，立大营于黄河南岸。这中路军的元帅是威震中原多年的国王穆华黎的儿子巴特尔。成吉思汗在异姓之中只封了两个人为国王，一个是穆华黎，还有一个是博沃尔初。这穆华黎还是奴隶出身，我跟他交手多次，其用兵战法气鬼神呐。据说这巴特尔有乃父之风，也是个不善的主。还有成吉思汗的首造弟弟帖木格也到了山东，三路大军以犄角之势压过来，我担心呐。那元帅，那怎么办呢？拖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临安殿帅府衙门口有一座高大阔气的门楼，门楼纵贯半条街道，气势恢宏。正门两侧有两只威武的石狮子，张着大嘴，威风凛凛。石狮子前各站着两名守兵，身着紧身盔甲，紧紧地盯着从门前走过的行人。贾似道从门的一侧匆匆走来，身后跟着金使宋圭，十几名随从抬着几箱沉甸甸的东西。一行人鬼鬼祟祟地来到了门台阶上，贾似道向守兵嘀咕了些什么，守兵打开了朱漆大门，贾似道领着一行人是匆匆走了进去。殿帅府大院内树木参天，间或开着各种花，四边回廊里灯火闪烁，庭院深深，虽气魄非凡，但隐约透着阴森之气。宋圭从箱内取出了一件白玉镶绿宝石的尺长如意，递给了这座大宅的主人太尉，谄媚道：太尉，这是我皇上特意给太尉的宝物，这件宝贝是我太祖皇帝所爱之物，传至现在送给太尉，以祝太尉吉祥如意呀。太尉把玩着玉如意说：是个好东西， 去，都抬下去吧。侍仆们合上箱盖，抬到后边。说说吧。宋圭躬身道：“太尉，我大金国受蒙古三路大军进攻，情形实在危急。我皇上请贵国出兵相救，两国交好，共同抗击蒙古大军。事成之后，归还唐邓清三州。”哼，火烧眉毛了，你们才来。亏你们也想得出来，你们是忘了当年侵我国土，掠我钱财，尤其是俘获我徽钦二帝的得意的时候了吧？啊，我们可都记着呢，这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儿一样。宋圭毫无惧意。太尉，有道是此一时彼一时也，要论朝代更替，当年你太祖皇帝在陈桥以黄袍加身之时，那可顾及了周皇帝的抢天豪地的哭声了吗？太尉闻听拉长了音儿说：“你说什么？那是太祖以天子代平庸，而且此后我皇以铁券丹书优待周氏后裔百年，你们做到了吗？你们是杀了皇室100余口，这个冤可是结得深了，我没法向皇上开口。太尉，这些话就不要讲了，有道是唇亡齿寒，我大金现在挡住了蒙古铁骑，一旦身破，他们就把矛头指向大宋。您知道，蒙古人骑马不带嚼子，也从来不勒马。到时候，你们哭都来不及。我们大宋不似你们金国，我们有300年的基业，几百万的军队。物阜民丰，长江天险，境内河流纵横。那蒙古人常年在冰天雪地的北方，不惯南方酷热，军马到了这儿，那热也得热死他们，我们怕什么呀？太尉，你可知道蒙古军队里有多少汉人军吗？啊？汉人军，驰骋中原的蒙古军队60%是汉人，他们也怕酷热吗？其中不少是被迫流落到中原的你们的南宋人，他们更不该是怕热了吧？而且以冷热来论兵胜败，实在是荒唐啊。贾似道在边上说：“放肆，你在用什么口气跟太尉说话呢？”贾雨侯，我是以大金国使臣的口气在说话。行了行了，什么口气都不要紧。我且问你，只以三州之地就打发我了吗？太尉，其他条件你们可以提。有些话我向皇上禀报，你回驿馆好生休息吧，万望太尉成全。宋圭走后，太尉对贾似道说：“这些个东西都是宝贝，你从中选一件，不要声张。明儿个我会在朝廷上和皇上说联手金朝这事儿，你也透个话儿给尚书史弥远，也让他有个准备。”第二日早朝，南宋皇帝赵云坐在高高的龙椅之上，两侧站着两名执服太监， 阶下是文左武右班列会朝大臣几十名，大殿是金碧辉煌，高大宽阔，朝仪肃穆井然。金钟三鸣之后，一个太监宣布：“有本奏本，无本散朝。”太尉执户向前跪下道：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赵云说：“爱卿平身，谢皇上。”太尉站起说道：“禀皇上，金国使臣宋圭来到京城，递国书求见皇上。”“哦，金国使臣来了？”“是皇上。”“他干什么来了？”“是不是要还我被夺去的土地山川呢？”太尉从袖子里掏出金国书举起道：“皇上，这是他们呈皇上的国书，请皇上御览。”赵云简单的阅毕，把这国书扔在了地上。“哼，临了灭顶之灾，临时抱佛脚找朕来了，这是忘了当年靖康之凶残得意了？”皇上息怒，容臣降禀。金国绝非到了亡国的绝境，他们还有百万余大军，千余良将，困兽犹斗。蒙古军灭他绝非易事，此时我们出兵相救，必然感激我们。而且自古唇亡则齿寒，互破则唐危，虽然今与我世仇，然而此时非彼时，此时我们救了他们，不仅可以要回唐邓清三州丰饶之地，还可以让他们岁贡银两、粮食、皮张等以食国库，实在对我有利无害。如果任其蒙古军灭了他们，我国必然裸露于蒙古军队面前。蒙古汗国生性贪婪无度，必定饮马长江，矛头指向我。那时又引兵灾战乱，得不偿失，望皇上三思啊。宗王赵昱挺身而出，气愤地说：“皇上，太尉是一派胡言误国，金国百余年来侵扰杀掠无算，占我土地之广，可以与我现在地盘相等，尤其是靖康之耻，二地被掠，犹如昨日啊，我恨不得食其肉，寝其皮，你却滥言祸上，要出兵相救，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？我们倒不如联盟灭金，以雪百年之耻。皇上，此时正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呀！皇上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”太尉说：“皇上，臣下也是从我大宋长治久安着想，下臣并无他意，请皇上明断。”兵部尚书史弥远见太尉势单力薄，赶忙出班说道：“皇上，世仇必报无疑，但是太尉所虑，蒙古一旦灭金，马首引向我，不是没有道理。现在金国实际上成为了挡蒙古军队的一道屏障，我们任这道屏障坍塌，必然直接面对蒙古大军，实在是危险呐。所以我们宁可扶持金国这道屏障不倒，以阻挡蒙古大军南下，这是一个保持三足鼎立之势，以保我江山社稷的万全上上之策呀。”赵云见大臣们是相持不下，挥了挥手说：“ 哎，不要争了。难道你们都忘了金国当年非灭我宗庙社稷不罢休的残暴情形了吗？明日我见一见这位使臣，听听他到底说些什么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为了迎接皇帝的到来，大相国寺早早的便被御林军的军兵驻扎起来，三步一岗，重兵把守，并把一整条街道弄得是清清静静，鸡狗不见。海空带领弟子们早早的在寺外迎候。黎明之时，只见36名御林军骑着马开路，接着是锦罗伞下的皇宫太监宫女儿，后面跟着的便是大轿之内的皇上赵云和皇后谢氏。到了大相国寺门口，皇上仪仗停了下来，皇帝赵云在太监搀扶下下了轿，海空法师领着众僧迎了过来。阿弥陀佛，圣驾光临，贫僧恭候多时了。法师，今天是母后3年之殿，你可要布置好了。皆由贫僧做法，当年太后对我寺有礼有加，这样本寺才达到如此规模呀。好了，佛法无边，朕还是那句话，你长老保我大宋江山社稷永世昌隆才是。皇上先到大雄宝殿为太后祈祷吧。来到大雄宝殿里面，宋皇帝赵云与皇后谢氏二人一起烧香拜佛。赵云接过太监烧好的香说，大慈大悲的菩萨，我大宋自太祖至今以善为本，体恤生灵，开300年基业，到如今蒙古国以军力逼金国，金国在存亡危急之时复来求我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一边是与我世仇百年的金国，一边是新兴的蒙古汗国，请佛祖护佑朕吧。说完，赵云把香插在了炉内。海空法师在赵云耳边问道，皇上到贫僧草炉内品一杯茶如何？这是自然。海空法师便领着赵云谢后二人来到了自己的殿内，两名小僧赶紧把茶杯端了过来。赵云谢皇后二人坐下，接过茶轻轻品了一口。赵云说，大和尚，你这茶味儿真是不错呀，皇上要是喜欢就多饮几杯，贫僧只有这点清茶孝敬你们了。说完满脸的凄然神色。赵云看在眼里说，和尚，我看你神色悲凉，难道你佛门还有不顺心之事吗？海空站起深深的鞠躬道，皇上，贫僧确实是遇到了一大难题呀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